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是物理内存管理下会议室管理员如何分配会议室。前一集啊，我们讲了这个整页的分配机制。如果说我们现在遇到很小的对象，物理内存应该如何分配呢？这一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前面我们讲过，如果遇到小的对象，就会使用 slop 分配器进行分配。那我们呢，就来先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还记得咱们创建进程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函数叫 dupe task struct， 它呢想要试图去复制一个 task struct 的一个对象，需要呢先调用 allocate task struct node 来分配一个 task struct 对象。从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出，它调用了 key memory cache allocate node 这么一个函数，在 task struct 缓存区 task struct cache p 分配一块内存。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啊，这个 task struct cache p 会被 key memory cache create 这个函数创建。这个函数啊也是比较容易看懂的，它专门用于分配 task struct 对象的缓存。这个缓存区域的名字就是引号里面的，它就叫 task struct。 缓存区中呢，每一块的大小正好等于这个 task struct 的大小，也即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 arc task struct size。 有了这个缓存区以后就比较好办了，每次创建 task struct 的时候，我们不用直接到内存里面去分配，我们先在缓冲区里面看一看有没有直接可以用的。这就是 key memory cache allocate node 这个函数的作用。当一个进程结束了以后，这个 task struct 也不用直接把它销毁掉，而是放回到缓存里面去。那这就是 key memory cache free 这个函数的作用。这样呢，新进程创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现成的缓存中的 task struct。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缓冲区 struct key memory cach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在 struct key memory cache 里面啊，它有一个变量叫 struct list head list。这个结构啊，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操作系统来讲，我们要创建和管理的缓存绝不仅仅指 task struct。难道 mm struct 它不需要吗？FS struct 不需要吗？这些都需要形成缓存，因而呢，所有的这些缓存都会被放在一个链表里面，就是 slab caches。 对于缓存来讲，其实啊，就是分配了连续几个页的这么一大块的内存块，然后呢，根据缓存对象的大小切分成为小内存块。所以说我们这里啊，有三个名字叫 key memory cache order objects 类型的变量。这里 order 的意思就是二的 order 次方个页面的大内存块， objects 呢就是能够存放的缓存对象的那个数量。最终啊，我们将这个大内存块切成小内存块，就变成了下面图中显示的这个样子。就像图中显示的一样，这每一项的结构啊，都是前面先是一个缓存的对象，接下来就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里面存放的是下一个空闲对象的一个地址。这样呢，就非常方便的将所有的空闲对象形成一个链。其实啊，这就相当于咱们在数据结构里面学过的那个用数组实现一个可随机插入和删除的链表。所以说啊，这里边就有三个变量，其中 size 就是包含这个指针的一个大小， object size 呢就是纯对象的大小， offset 就是把下一个空闲对象的指针存放在这一项里面的那个偏移量。那这些缓存对象哪些被分配了，哪些还空着，什么情况下整个大内存块都被分配完了，需要向伙伴系统申请几个页形成一个新的大内存块，这些信息应该由谁来维护呢？接下来啊，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成员变量出场的时候了。一个叫做 key memory cache CPU， 一个叫 key memory cache node。 它们呢都是每一个 NUMA 节点上都有一个，我们呢只需要看一个节点里面的情况。在分配缓存块的时候啊，要分两个路径，分别叫做 fast pass 和 slow pass， 其实呢就是快速通道和普通通道。其中啊， key memory cache CPU 这个就是快速通道， key memory cache node 啊，这就是普通通道。每次分配的时候啊，都要先从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边进行分配，如果发现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没有空闲的块，那就再到 key memory cache node 里面进行分配，如果这里边还是没有空闲的块，那么才去伙伴系统里面去分配新的页。我们来看一下 key memory cache CPU 它里边是如何存放缓存块的。在这里啊，它有一个变量叫 page， 它指向这个大内存块的第一个页， 缓存块就是从这里面分配的。 free list 它指向这个大内存块里面的第一个空闲的项，按照上面说的，这一项会有指针指向下一个空闲的项，最终呢，所有空闲的项会形成一个链表。还有一个变量叫 partial， 顾名思义就是部分的意思，它指向呢是大内存块里面的第一个页。之所以名字叫 partial 或者叫部分，是因为啊，它里面的部分是被分配出去的，部分是被空的，那这是一个备用列表，也就是说当配置满的时候就会到这里边去找。我们再来看 Key Memory Cache Node 它的一个定义，这里边也有一个变量叫 partial， 它是一个链表，这个链表里面存放的是部分空闲的大内存块，这是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的 partial 的备用列表，也就是说如果说那里边没有，那么就到这里面来找。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分配的过程。 Key Memory Cache Allocate Node 它会调用 Slab Allocate Node，我们还看是看里面的这注释，这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快速通道和普通通道的一个概念。快速通道很简单，也就是说它会取出 CPU Slab， 也即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的 Free List， 也就是说第一个空闲的项，如果找到了那么就可以直接返回了。如果说哎，这里面没有空闲的项，那就只好进入普通的通道，就会调用下划线 Slab Allocate。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再次尝试一下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的 Free List。 为什么要再次尝试一下呢？就是以防万一当前这个进程啊，我被中断了，等回来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别人已经释放了一些缓存，说不定啊又有空间了呢。如果找到了，那么就会跳到 Load Free List， 再将 Free List 指向下一个空闲项，然后直接返回就可以了。如果这时候发现 Free List 还是没有，那没办法，只好跳到 New Slab 这里边去。这里啊，我们先去 Key Memory Cache CPU 的 Partial 里面去找一找看，说如果这个 Partial 如果不会空，那就将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配置，也就是说快速通道里面一个大那块内存替换为 Partial 里面的大块内存，也就是说替补上了，然后呢 Redo， 这时候重新试一下。那这次呢，因为有空闲的那块内存已经替换过去了，这次啊就应该可以成功了。如果真的还不行，那就应该到了 New Slab Objects 了。在这里啊， Get Partial 会根据 Node ID 找到相应的 Key Memory Cache Node， 然后呢调用 Get Partial Node 开始在这个节点里面进行分配。其中啊，这个 Acquire Slab 会从 Key Memory Cache Node 的 Partial 列表中取出一大块内存下来，然后呢并且将 Free List， 也就是说第一块空闲的内存块复制给 T，并且呢将第一轮循环的时候将 Key Memory Cache CPU 的配置指向取下来的这一大块内存，返回的 Object 就是这个内存里面的第一个缓存块 T。 如果说 Key Memory Cache CPU 里面有一个 Partial， 那么呢就会进入第二轮再次取一大块内存下来，这时候呢会调用 Put CPU Partial， 也就是说放到 Key Memory Cache CPU 的 Partial 里面。如果 Key Memory Cache Node 里面也没有空闲的内存，这就说明原来分配的所有的页都放满了，那么就要到了下面这个函数叫 New Slab Objects 里面呢， New Slab 函数会调用 Allocate Slab。 到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 Allocate Slab Page 它会分配页面，分配的时候呢需要按照 Key Memory Cache Order Objects 里面的 Order 来。如果第一次分配不成功，就说明这时候啊，物理内存它也很紧张了，那么就换成 mini 版本的那个 Key Memory Cache Order Objects。 好了，这个复杂的层层分配的机制我们就讲到这里，你理解到这里也就够用了。另外一个物理内存管理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就是页面换出。每个进程啊都有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无论你是32位还是64位，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都非常的大，物理内存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空间能放得下，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页面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会放在物理内存里面。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不被使用，即便用户进程没有释放它，物理内存管理也有一定的责任做一定的干预，比如说将这些物理内存中的页面换到硬盘上去，然后将空出来的物理内存交给活跃的进程去处理。什么情况下会触发页面换出呢？可以想象最常见的时候啊，就是分配内存的时候我发现没地方了，这时候就要试图回收一下。 比如说咱们来申请一个页面的时候都会调用这个函数叫 getPageFromFreeList， 接下来的调用链为 getPageFromFreeList 调用 NodeReclaim， 调用下划线 NodeReclaim， 调用 shrinkNode。 通过这个调用链我们可以看出页面换出啊也是以内存节点为单位的。当然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为内存管理系统应该主动去做，而不是真的出了事了再去做，那这就是内核的线程，叫 kswapd。 这个内核线程啊，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被创建，然后呢它会进入一个无限的循环，直到系统停止。在这个循环里面，它如果看到内存啊没有那么紧张，那么它就放心睡大觉。如果发现内存非常紧张了，就需要检查一些内存，看是否能够换出一些内存页。这里啊，它的调用链就是 balance pj data， 调用 kswapd shrinknode， 然后调用 shrinknode， 然后呢是以内存节点为单位，最后你会发现它还是调用的 shrinknode。 我们这时候啊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shrinknode。 shrinknode 呢会调用 shrinknode memory c group，这里边会有一个循环来处理页面的列表。看这个函数的注释，其实啊和我们上面想表达的内存换出的那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面有一个 LRU 列表，从下面的定义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页面都被挂在这个 LRU 列表里面。 LRU 意思就是 least recent use， 也就是说最近最少使用，也就是说这个列表里面会按照页面的活跃程度进行排序，这样就非常容易把不怎么用的内存页拿出来进行处理。内存页呢总共分为两类，一类叫匿名页，就是和虚拟地址空间进行关联，一类呢叫内存映射，它不但和虚拟地址空间进行关联，还有和文件进行关联。它们每一类啊都有两个列表，一个叫 active， 一个叫 inactive。 顾名思义呢，这个 active 就是比较活跃的那些页面， inactive 呢就是不怎么活跃的那些页面。那这两个里面的页都会发生变化，过一段时间这个活跃的可能变成不活跃的，那不活跃的呢还有可能再变成活跃的。如果要换出内存应该怎么办呢？那应该从不活跃的列表里面找出其中最不活跃的，换出到硬盘上。从上面代码我们看出 shrinklist 会先缩减活跃页面的列表，然后呢再压缩不活跃的页面列表。对于不活跃的页面列表的缩减，shrink inactive list 就需要对页面进行回收。对于匿名页来讲，就是要分配一个 swap， 将内存呢写入文件系统。对于内存映射了关联了文件的，我们就要在内存里面对于文件的修改写回到文件中。好了，对于物理内存的管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物理内存来讲，从下层到上层的关系以及分配模式如下。这个物理内存啊，分 NUMA 节点分别进行管理，每个 NUMA 节点呢分成多个内存区域，每个内存区域呢分成多个物理页面。伙伴系统呢将多个连续的页面作为一个大的内存块分配给上层。 kswapd 呢负责物理页面的换入换出， slap allocator 呢将从伙伴系统中分配的这个大内存块切成小块，然后分配给 Linux 的其他系统。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内存的换入和换出啊会涉及到 swap 分区，那你知道如何检查当前 swap 分区的一个情况，如何启用和关闭这个 swap 区域，如何调整 swapness 这个变量。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